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串烧的时间，就是把经典音乐当中最最经典的段落串在一起。那在今天聆听的第一段串烧，我把它起名为沸腾古典，也是在这样的季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让你热度可以增加的古典音乐。 就好像热身一样，对吧？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串烧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在经典音乐当中最经典的段落。下面的这一段串烧呢，也是充满了不同的这样的风情。比如说耳边听到的西班牙舞曲是来自于德法亚的，一会儿呢还会有拉玛尼诺夫他的帕格尼尼狂想曲当中的一个段落，还有就是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当中最最著名的。其实好像是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经典音乐是他们的共同联系。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前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北京意象创立于2010年，旨在通过每年和一个区的合作，立体地展现北京文化之都的形象。这次活动共102幅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尺幅方寸间既有颐和园的湖光山色，也可见学府云集的古朴书香和中关村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艺术家用手中的画笔和色彩捕捉着海淀的点点滴滴。展览将持续到12月16号。在中国美术馆的南京博物院的联手合作下，京城观众足不出京即可欣赏到金陵画派珍品中的文艺和古风。上个周六，金陵盛记17世纪的金陵画坛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展出两馆收藏的17世纪金陵画坛精品，其中不乏董其昌、姚允在、石涛等宗师巨匠的名作。用艺术与世界对话公益画展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演员窦骁作为该基金联合发起人亲临现场。这次画展以看见、新生、对话三个部分展示了星星的孩子们的艺术天赋，带领观众去感知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无限的创造力。在活动现场，窦骁分享了他和自闭症儿童接触的感受。孩子们的单纯直接让人很放松，看到孩子们的画作会感受到温暖和快乐，而这种快乐是有治愈功能的。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每到周一呢，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段落。下半时段依然是有着一点点异域色彩的作曲家们，他们所带来的他们各自特点的音乐，比如像皮亚佐拉，比如像保罗丁，像克莱斯勒，像罗德里戈。那现在我们就来分享吧。首先是来自于皮亚佐拉，《遗忘》。

Thank you.